Coming of the Kingdom, Part 2, Session 11. 天国的来临第二部分第十一讲。我们继续在这里看 Ritterboss, 我们的作者怎么样批判自由派，特别是新正统影响之下的新月学者，把天国的未来说到非常的乱七八糟和渺茫的。各位，你可能需要学一学什么叫新正统神学可以参考认识现代神学这本书里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章。好，我们继续来看 Ritterboss 的批判。It is also opposed to Delling's expositions according to which all other temporal perspectives have been relativized by the consumma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coming of Christ. 这种的没有先后的不是历史的历史呢，也是与 Delling的解经是相违背的，就是说因为耶稣基督的来到，这个 consummation 这个完结 consummation 终点已经来到，因此所有其他的时间性的观点角度都相对化了。 In this context Delling only speaks of the after effect of the eschatological consciousness. Delling D-E-L-L-I-N-G 他只是论到末世的意识的一个的后作用 and of the victory and even the cancellation of time by eternity which has penetrated into time with Christ 是另外一种的好像新正统的说法，他说这个是一种末世意识的后作用，有永恒来胜过时间，甚至乎永恒取消了时间，因为永恒已经渗透进入到时间了，因为基督的缘故，永恒胜过时间，永恒取消了时间。下面是 Ritterboss 的批判跟回应。It is true, the motif of consummation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the entire preaching of Jesus as well as for the expectation of the future. 没有错，完结 consummation 这个主题对整个主耶稣所讲的道和耶稣对未来的期待。完结是很重要的。But the pleroma that has come with Christ, 但是耶稣来到这个时间的满了那个满充满 in no way cancels the future eschatological character of the kingdom preached by Jesus. 一点都没有取消耶稣所宣讲的天国有这种未来的末世的取向这种的性质。我再讲一次时候满了不等于说没有将来的天国 and of the salvation to be expected by the faithful 时候满了就不等于信徒不再等待他们的完全被救赎 also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fulfillment in Christ the kingdom is conceived as being future 还有从在基督里成全了这个角度来看呢神的国是未来的And the state of a Christian is that of an heir of future goods. 基督徒的地位就是一个将来要承受一些美善的事情的一位后世。后世嘛，所以有未来，对不对？所以一方面有在基督里成全了、应验了、时候满了，但是还是要承受未来的天国的。Therefore, the category of time is maintained.As subject and subservient to the divine plan of salvation. 所以时间这个概念真正的未来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时间在整个的上帝的救赎计划里面还是有它的地位的是维持着的时间是要上帝使用的一个的工具来成就他救赎计划的。It is not the victory over time. 不是说上帝胜过了时间，不是的。But over that which opposes the consummation of divine work in time. 乃是在时间里面上帝胜过了那些抵挡他的工作的完结那些的东西。那他的完结是什么呢 ?Which is the fruit of the pleroma which started with Christ. 就是以从基督开始的这个时间满了这个充满丰满的果子所以上帝不是说时间 你要打败了以后就没有时间，不是，那是说耶稣基督来时候满了，这个满了的结果是上帝要对所有在宇宙时间里抵挡他的工作的，上帝要都击败这些，这个是时候满了的一个的果效。 Therefore Kuhlmann can rightly say， 因此 Kuhlmann C-U-L-L-M-A-N-N 可以正确的说， It is therefore characteristic of the New Testament conception， 因此呢新约圣经里一个典型的概念就是 that the calendar also continues for the history of salvation after Christ， 就是基督来了之后时间的日历还是继续的，就是对于基督来了之后的救赎历史呢还是有一个年历的， 有时间的，有日历的。 It is not a new time that has been created with Christ， 不是说因为基督来到了有一个新的时间被创造了，不是， but a new division of time， 那是时间里面有一个新的一个的时段，一个的阶段， new division。 这个是第一方面 Ritterboss 的批判。第二 in the second placeIt must be posited that 我们必须要设定 Neither its temporal future character nor its universal cosmic importance can be given up as a mythical representation without impairing the kernel and the idea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preached by Jesus. 我们必须要设定，我们不可以说这个天国的时间上的未来，天国的宇宙性的重要性，你只要放弃这个，把这些当作是神话的表述的话呢，你就伤害到整个耶稣所宣讲的天国的那个核心的意义。在时间上天国将会来到，是宇宙性的，上帝要在宇宙里面，耶稣就在宇宙里面作王。 This is not a question of all the realistic traits of the picture of the expected cosmic upheaval found in the late Jewish apocalypses，这里所处理的不是说哦，在后期的犹太教里这些的末世论的书里面他们所预期的宇宙的翻转，哦，写得非常的现实，哦，不是在讲这个。耶稣讲到天国的未来不是受到这种后期犹太教的这种的大灾难的图像的影响，不是的。 For one thing there is a striking differenceBetween Jesus' preaching of the great future and that of the Jewish apocalypses. 首先，耶稣所讲到的伟大的未来和犹太教所讲的末世的末日的灾难呢，有很重要的显著的不同的。The latter, 犹太教的末世论呢 contains a fantastic and muggy picture of the Endgeschichte and of the coming world. 犹太教当他们讲到历史的终结和未来的世界的时候呢，他们是讲得非常的虚幻，而且是含糊不清楚的， which is entirely lacking in the gospel， 福音书所讲的完全没有这个特点。 There is great sobriety and restraint i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ollapse and the consummation of the world， 当福音书描述整个的世界的倒塌和整个世界的完结的时候，是讲得非常的有节制严肃，很有拘束的。 The victory over Satan， 福音书讲到上帝胜过撒旦，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身体复活，这些事情的时候讲得非常有节制的。 But even so it is a sound hermeneutical principle that the prophetic description of the actions of divine judgment and recreation cannot be explained by way of an eyewitness account。 虽然是如此，一个正确的扎实的解经原则乃是说，这种的展向未来的来描述上帝审判的作为，上帝再造这个世界的作为，这种先知性的前瞻性的描述呢，你不能用一种目睹的见证人的记录这样子来解释的。 For these actions transcend any human experience and understanding， 因为这些的未来的事情呢，上帝的作为呢，完全超越了人类的经验和理解的。你不能说哦，我们现在面对上帝的现实，说有一种现在的危机的，不是的，不是的。再讲未来，不是我们现在可以目睹、可以见证的。 But this circumstance does not detract from the fact that. 但是这个情况并没有排除一件事实，就是 the idea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implies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created life in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这个事实就是天国的概念就意味着所有被造的生命都在天国的来临有份的 to which especially resurrection and recreation also belong in the most essential sense of the word. 这个参与这个有份呢特别包含了复活和再创造要从最彻底的意义来看复活和上帝再创造 and such not only because the entire human existence is determined by the reality which scriptures call the kingdom of God 这个不单单是因为整个的人的存在都是由上帝的国这个现实所决定的我们都在上帝的王权面前存在不但如此 the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is not a certain mode conditioned by the times to the biblical doctrine about the human situation or existence耶稣所讲的天国不是一个的模型受到他当时的历史文化所影响要真正要讲的哦，就是人的处境人的存在这个的圣经教育不是的 It does not consist in the 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天国不是在讲一个神学上的人论 But in revelation concerning God 乃是上帝自己的启示 ThisPredominating theocentric character of the idea of the kingdom of God 上帝的国这概念是完全是以神为中心的这个事实 is most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universal importance of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与天国的来到对全宇宙都有它的重要性一方面以神为中心一方面对整个宇宙有所影响的这两者是很密切的关联的 the whole of theRevelation of God in the Old Testament and in Jesus' preaching is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fact of the creation of heaven and earth by God. 整个的在旧约里面上帝的启示整个的耶稣的宣讲都是建基于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上帝创造天地 The earth is the Lord's 地是属乎耶和华的 The Bible knows nothing of any original dualism between God and the world 圣经完全不宣讲一种神与世界的二元的对立 as is found in the Persian religions 就好像在波斯的宗教里面、所出现的、我停一停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不应该把上帝与魔鬼上帝与世界当作是永远在作战的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波斯宗教的一个的概念二元论 between spirit and matter、也不是说一个灵和肉体的永远的战争不是的But it does mention the fall and the world's abandonment to a power hostile to God. 不过圣经有提到堕落和上帝丢弃世界给了一个敌对上帝的一个的全能就是魔鬼。This is why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as the reassertion of God's right and glory. 因此呢天国的来到就是上帝再次的声称他的权力他的荣耀。Also consists in the redemption and the restoration of life. 天的来到也包含了生命本身的救赎和恢复 in the material as well as in the spiritual sense. 不但是属灵的意义上是如此在物质上的意义也是如此 Because God is God, 因为上帝是上帝 that is the God of the revelation, 是自我启示的上帝 the creator of heaven and earth, 上帝是创造天地的神 the Holy One who has committed himself to Israel in his promise and covenant, 就是他把自己承诺给以色列的、所应许的立约那位圣者因为上帝是这样的一位的立约的圣者 the proportions of the kingdom are universal, 因此天国有这个涵盖整个宇宙的这个亮度这个的尺寸 So long as the world does not answer its purpose and is subject to death God's glory will be veiled 一天世界不符合他原来被造的目的一天世界浮在死亡的阴影之下上帝的荣耀是遮盖的 His name will not be hallowed人不会尊他的名为圣 and a prayer for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will not be answered 上帝不会听这个愿你的国降临的祷告的 Generally, neither the prophecies nor Jesus argue about these things. 一般来说，不论是旧约的先知们的预言或者耶稣，都不会在这些事情上有什么争论。They simply state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kingdom of God with perfect certainty. 他们是很完全的确定的讲上帝的国是在宇宙里掌权的。And as a matter of course, 是理所当然的必发生的事。Their preaching is not based on cosmological speculation. 先知们跟耶稣的讲的不是根据关于宇宙论什么的猜测的一个非常抽象的猜想，不是的。But on the revelation concerning God, 他们都是根据关于神的启示，简单来说都是根据圣经，特别旧约圣经。It is therefore most intimately connected and as it were given with the idea of the kingdom of God. 因此天国是涵盖宇宙的这个概念呢，是与天国本身是最密切有关的。天国，神的国和神的国是涵盖整个的宇宙时间，这两个是同时赐下的神的启示。Such may appear from the proof Jesus gives to the Sadducees of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Of the dead. 耶稣对撒都该人所提出的证据证明死人必复活，你就可以看得出了。Because God has bound himself to Abraham, Isaac, and Jacob. 因为上帝他约束他自己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连结，上帝约束自己与他们立约守约。There is also a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因此呢必有身体复活这件事。For God is not God of the dead, but of the living. Matthew 22:31-32.因为在马太福音第22章第31-32节耶稣这样说，论到死人复活，上帝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马太福音22章31-32节。 That is whyIt is not possible to separate the revelational content from the universal mode of the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因此呢，你不可以把内容跟外壳把它分开，你不能说哦，有一个内涵是启示，然后呢，这个宇宙性的什么灾难呢、啊？末世呢，末日呢，是只是一个天国的信息一个的外壳而已，你不能把外壳跟内容分开的。The theocentric character of the kingdom of God, 神的国是以神为中心的这个的特点 ，as taught by special divine revelation， 这个是上帝的特殊启示所教导的。神的国是以神为中心的，神要来做王 ，imparts a universal content to the idea of the kingdom of God， 就是神的国这个概念有一个宇宙性的一个的特点的内容。神的国就是在讲神在整个宇宙里面作王 ，without which it is inconceivable。上帝假如不是在宇宙里作王的话，神的国这个概念是不可理解的。It is not primarily the cosmological, but the theological content of the gospel which is at issue。这里问题的症结不仅仅是福音书里面的宇宙观而已，乃是福音书里面的神论，就是是否以神为中心这个问题。才是问题的症结 especially in its relation to the reality of creation, the fall and history. 以神为中心，神的作为这个概念与创造、堕落和世界历史的关系，究竟你是怎么看神创造、神命定堕落审判、神掌管历史，这个才是问题之所在。The attempt to demythologize the evangelical eschatology is therefore at bottom a neo-idealistic sublimation of the gospel. 因此，当学者们想要把福音书里的末世那个将来的期待把它去神话化，把它当作是神话，然后把它除掉的话呢，基本上是一个新理想主义、新唯心论的对福音的提升，就是好像黑格尔这样子啊、或者是好像巴特这样子呢，把福音从历史，上帝真的在历史里面，虽然是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在历史里面做工，提升到一个飘飘然的一个地方，这个是一种的黑格尔的理想主义的一个新的版本。It does not only affect the shell but also the kernel. 这种的提升，这种做法不单单影响到福音的外壳，它是影响到福音的核心的。Because it is in flagrant and irreconcilable conflict with the most profound motifs determining the idea of the kingdom of God. 因为它与这个最深层的啊神的国的概念的主题呢是公开的冲突，这个冲突是势不两立的。好，这里呢Ritterboss 就结束了这个第七段，意思就是说呢，上帝是在时间里要在未来做工，让我们看到未来，不论是从旧约来看未来，不论是使徒约翰看到未来，不论是耶稣看到未来他的受苦死跟复活，或者讲到世界的末了，上帝要来，基督要来，在未来真正的人子要来临，要审判，要做王，这些的对未来的期待不是一个渺茫的飘飘然的一个的世界，那是真正在时间上会发生的，这个将来是在讲具体的时空里面的时间的未来，这个是整个的第七段的主题。不要把这个未来的时间说到现在，又不要把未来的升华到一个抓不到的一个地方。未来就是未来，有新天新地，有身体复活的，那这些都是本书的后面几章要讲的。这个这里只不过在告诉我们，未来就是真正的未来，具体的上帝既然具体的以前在时间空间来过，他将来具体的在时间要做事，要把历史带到那个最后的阶段，还是历史，还是时间，最后进入到永恒呢，是历史的终结，但是不是历史，不是时间被取消掉，是上帝再创造，上帝是身体复活，上帝带来新天新地。要这样来看福音书所讲的天国是未来的。那在第八章呢，第八段呢就相反的，要讲福音虽然是未来的，但是也是现在的，是现今的，是已经来临的。 present, the kingdom is present. 那这个现今这个字呢，和同在，在这个地方，已经在这里呢，这个在英文是同一个字根。 present 可以是讲已经临到，在临在，也是可以指现在，所以天国是在的，现在已经在了，已经来临了，这个是第八段的主题。我们下一讲就开始讲第八段。